那么在欧洲呢，主要是在欧洲的北部地区将有大到暴雪，同时呢个别地方还会有大风天气。 嗯， 那么在北美洲呢，主要是北美洲的东部，也就是加拿大的南部和美国的北部，也就是加拿大和他们的衔接的部位， 嗯， 将有大雪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雪。那么在大洋洲呢，主要是澳大利亚的东部和新西兰的大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雨，这个对出行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那么在南美洲和非洲呢，未来这两天啊没有太强的天气，有的话也是小打小闹，对出行啊出游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天气情况基本上就这样吧，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全新一周的开始，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袁一在这个全新一周开始的时候说的特别的高兴啊，因为这一周他们说只有三天上班。 你说的非常对，他们说只有三天。 对于咱们这个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来讲，我觉得为大家扶好步是吧，给大家来规划规划假期的出行，都是一件特别特别让人快乐的事情， 是我们的荣幸啊。 哎， 如果按照我们环球旅行家每一周的每天的安排的话呢，其实到旅行规划这一段呢得到星期三了。 嗯， 可是我们节目组这一商量，如果周三再跟各位规划清明小长假的旅行的话，对，有点马后炮的意思。 嗯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马不停蹄的迫不及待的要跟各位来规划一下清明小长假。走不太远，在北京您可以玩什么？ 对，其实对于这个小的长假来讲呢，很多人朋友还是不愿意出远门的，因为这个假期还是比较宝贵嘛。所以呢如果在北京咱们自己的地方可以到哪里去踏踏青，去赏赏花。其实在咱们可能上一周或者上上周提到的室内的公园是比较多了。 嗯， 那今天咱们不妨就到咱们的郊区县走一走。 好呀。 嗯，那今天的两位嘉宾正在直播间里等待和大家交流，我们马上来欢迎一下，分别为您介绍的是门头沟区雁翅镇副镇长、武装部长李冬梅。冬梅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坐在冬梅身边的是来自昌平区延寿镇的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张莹。张莹你好。 大家好。 嗯，二位都是女性，在这个季节当中，我觉得带大家一块儿出去看这个春天的景色再合适不过了。 嗯 啊，都特别细腻啊。 是。 嗯，刚才提到的两个地方原因熟吗？ 门头沟这个区算是熟，因为那会儿 到底还是去过的。 对，还是去过。比如说窜底下， 嗯， 比如说当时那个我们军训的时候。 哦，说过你的 对 大学时光。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哦，那这个 时隔很多年， 确实还是很遗憾的啊，因为门头沟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地方。 是。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来自咱们门头沟雁翅镇的冬梅哈。冬梅，这个雁翅镇在门头沟的什么地方？给我和袁一先普及一下。我刚才这个脑海当中，包括我在搜索的时候，地图其实已经打开了，但是还是不太精确，在什么位置？ 雁翅镇地处门头沟区中北部的深山区 啊， 也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通往川底下的必经之路。 哦， 我们那儿是东临妙峰山镇和王平镇， 嗯， 南接大台街道办事处， 嗯， 西与斋堂镇相连， 嗯。 北与昌平区和河北怀来省怀来县接壤。 嗯， 我们那是距市中心是70公里。 哦， 距城中心是45公里。 嗯， 就属于一个比较通往深山区的一个 中间地段， 中间还是必经之路。 对， 我跟燕之真那就是擦肩而过。你看，去往窜底下的必经之路，窜底下我去了，也就是说我路过过，然后跟那个斋堂又是相邻的，我们军训就在斋堂。就在隔壁嘛，对吧？ 对， 嗯。哎呦，这一说有缘分啊！但是这么多年，终于是来了咱们燕之镇的朋友，在环球旅行家里跟各位做交流。刚才提到的这个燕之镇，我觉得最好听的就是这个名字，特别特别的棒啊！刚才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另外一位嘉宾张莹是怎么说的？燕之镇这个名字多漂亮，是吧？ 名字多响亮，燕之， 燕之， 好漂亮，听着就有点艺术那感觉。 哎，说的好， 还有点飞翔的那种。 哎呦，这说的一下，这个画面就打开了。哎，东 为什么我光想着吃了呢？ 啊，也啊，你想的是鸭翅、 鱼翅。 来，东为跟我们说说吧，燕翅镇这个名字，这太好听了，怎么来的这名字？ 就是据说呢，曾有一只美丽的五彩神燕落在这里， 嗯， 最终呢，幻化成一片形状如同大雁翅膀的山脉。因此就是叫燕翅， 哦， 也有这个展翅像大雁的翅膀，展翅翱翔之意。 嗯，说的真好。我们说燕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吉祥的这么一种寓意的符号， 嗯， 对，因为我们知道叫鸿雁传书哈，啊 嗯， 大雁南飞等等等等。那这个燕翅刚才提到，您说这个像 燕 的翅膀一样的一座山脉哈， 对， 这个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样子吗？ 可以。 还是可以在燕之镇看到的。 对对对。 嗯，燕之镇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其中一个地方啊。一会儿我们还会跟东梅继续来聊。张莹，刚才人家说了燕翅的这个由来，也提到了燕之镇多好了。你介绍介绍自己的地方呗。我们说到延寿镇，这是昌平区。其实一提到昌平，刚才我们的东梅特别好啊，说我们的燕之镇在哪儿呢？你看东街、西街、北街哪哪哪，其实也是相邻的和昌平，对吧？ 对。 那昌平的这个。我们知道 延寿镇， 延寿这名字多吉祥啊！ 对，延年益寿。 跟我们说说吧。 对，我们那个延寿镇在昌平的北部山区，也是一个纯山区镇， 嗯， 生态环境比较好，然后自然景观也非常好。 嗯 嗯，我们延寿刚才说延寿这个寓意特别好，延寿是大家都可能听过十三陵， 嗯， 我们那边就是也是传先有十三陵，后不是先有延寿镇，后有十三陵， 哦， 对。就是船是这个当年刘伯温发现了这个地方， 嗯， 然后为什么叫延寿镇呢？我们也是一个之前区域调整新成立一个镇，大概有五六年了， 哦， 嗯，然后主要是我们镇域里有一个延寿寺，大家可能听过，嗯， 关于它的一些典故， 一些对一些典故， 啊， 然后有一些，嗯，是一个。有一些游客也会自发的来这里来玩， 嗯， 有一些什么千年古刹， 嗯， 然后还有一个龙盘松都是不错的 哦，嗯，哎，听起来都和我们延寿两个字是很相关的啊，这个意思。延寿现在去的人多吗？游客多吗？ 我们现在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游客还是挺多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吃啊景啊都特别不错，然后有一些很。 嗯， 主要是一些骑友， 嗯， 那边骑友特别多 哦， 然后如果后边说到的话，我可以大家给单独介绍一下 骑行线路， 骑行线路特别多， 嗯嗯嗯。这个二位都是相邻的，你们之前认识吗？ 这个真不认识， 不认识哈， 嗯， 没有走动过，特别好。今天这个缘分，让我们在这里相互的认识一下，我也特别愿意让二位呢把你们的这个好的地方介绍给大家。还是问问东梅吧。刚才说到燕翅镇，这是在咱们门头沟区的一个镇，门头沟区我们知道面积也很大。 嗯， 这个当中燕翅镇算是一个大镇吗？ 燕翅镇应该算一个门头沟区的一个中等镇。 中等镇， 对， 啊，嗯，大概是个什么规模？ 我们镇域面积是267平方公里， 嗯， 下辖我们是23个村一个居委会。 嗯，大家听到多少平方公里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一个数字的对比的， 没有概念，对。 但事实上，我可以这么说，城区面积也就几百平方公里而已。 嗯， 所以刚才一提到。我们大概是个中等镇，但是有200多平方公里，其实是很大了，所以资源应该很丰富，是吧？ 对，资源很丰富。 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值得跟大家介绍的？比如说这个季节咱们去，有什么样的好地方好去处？东梅能不能跟我们唠唠家常，跟我们说说，好吧？ 我们镇里边的应该说这种优势呢，是生态优势非常好。 嗯， 比如说我们是全区，是我们门头沟区生态保持最完好的地区。 嗯， 山水资源优势很突出，林场资源很丰富。 林场资源啊？ 对，就是全是林地，因为属于山区的。 哦。 然后自然风景也很秀美。 嗯。 特色林果物产也多样， 就是我们这些原生态、美生态、活生态的资源，就是我们镇里发展的最大的底牌。 嗯， 我们镇里边可通过用简单的用一河两沟三井四平五要素来概括我们镇的这种资源。 哦，真是详细，刚才说的几个数字哈。 对， 嗯， 我们的一河指的是我们的永定河，永定河流经我们全镇是33公里， 嗯， 连续的水岸线是最长，水面儿规比较宽阔，水量充沛， 嗯， 具有得天独厚的打造水岸休闲小镇的这种优势。 所以现在去到那边，在这个你们燕翅镇的这部分的33公里，能感受到这样的水岸小镇的感觉吗？ 能感受到，而且这个季节去非常好，正好是山里边桃花盛开的时候，盛开的季节，然后有山有水，非常非常美景色。 我今天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生态啊，在河边和不在河边差别很大。我开过那护城河二环边，那护城河那一带柳树全都垂枝了，而且所有的桃花啊，包括我感觉白色的梨花是不是也开了，还有一些玉兰什么的，总之颜色很丰富。 就是离水越近，离山越近。 对，但是生态的丰富程度是 就越美， 很明显的。 而且刚才您说永定河，现在永定河这个真是不得了啊，在咱们北京的规划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嗯， 因为我们燕翅镇呢是门头沟区各镇中永定河流经最长的一段，刚才说的33公里， 嗯， 哦呦， 也是永定河就是百公里这种山峡最美壮观的一段，就所以刚才这个季节去应该是 最好的， 对，应该是很美的。 嗯， 就这个季节春天和秋天去，这种景色， 嗯， 都比较美。 嗯，来的真是时候， 是， 这是一河， 嗯， 对， 嗯。 那您刚刚说两沟是哪儿啊？ 两沟指的是我们的田庄沟和大村沟。 嗯， 田庄沟域它是民俗体验、宗教文化、红色旅游、观光农业这种特点的比较突出。 嗯， 具备打造文化体验走廊的这种优势。 嗯， 我们大村沟域的这种生态特点呢也更加显现。 嗯， 有北京难得的绿色盆地、生态峡谷，具备打造以田园体验、峡谷探秘为主题的这种特色沟域，这指的是我们的两沟。 嗯嗯嗯，这两个沟的名字再给我们重复一遍。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这个假期里面说不定就是目的地了。嗯， 对，田庄沟域、大村沟域。嗯， 田庄沟域和大村沟域。 对， 嗯 嗯， 田庄沟域是文化体验走廊。 嗯， 然后大村沟域是以田园体验、峡谷探秘的这么一个特色沟域。 嗯，好，嗯，这个很多驴友们又有一些新的去处了哈。我们继续来听听冬梅刚才那个数字，接下来是 三井。 嗯， 三井指的是我们的南石洋、白布寺、珍珠湖这三大景区，分别位于我们全镇三个板块的支点，对我们地区的旅游业也起到一个引领带动作用。 嗯， 也是各位游客就是去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这现在去的人多吗？ 三大区的人也比较多。 嗯， 因为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白布寺是一个开放式的景点。 哦， 所以大家就是属于自驾去的人比较多。 哦，自驾的这段路好走吗？ 自驾的这路基本上都是油漆路，没问题。 嗯嗯嗯，因为现在这个很多往山区开的路呢，我们知道现在修得越来越好。 对对对。 嗯嗯， 珍珠湖呢，这名气其实还挺大的。 珍珠湖。 嗯 嗯， 珍珠湖也是我们门头沟区一个著名的这种风景区。 嗯， 它是位于永定河的一个中段。 嗯， 峡谷湖长是9.5公里，水域面积4.2平方公里。 嗯， 就是沿湖而上，可以领略到这个，不仅可以领略到湖上的这种胜景，还可以游览山一些山景。 哦， 所以珍珠湖也有京西小三峡、小漓江之称。 哦， 哇，这个太美了。 嗯，这是珍珠湖。 对， 嗯，这个附近现在配套设施怎么样？ 珍珠湖这个配套设施现在目前游客要去的话，它只是从湖边现在可以就是游览一下湖这个湖里边的景色。 嗯， 因为现在呢，因为以前就是前两年呢，它就是湖里边有些游船快艇什么之类的。 哦， 目前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 嗯， 没有对外这个开放， 可能还是从生态的角度。 啊，对对对， 啊，嗯， 可能是 保护的角度。嗯 嗯， 那这个地方离我们刚才提到的燕翅镇的这个中心的地点远吗？ 不远，要是开车的话也就是10多分钟。 哦，那很近很近。 对，很近。 嗯，那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两沟啊，包括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珍珠湖，其实都是挺近的，挺方便的哈。 对， 好，我们接着来听后面还有。 四品，四品主要指的我们的是苹果、核桃、香椿杏，我们传统的四大林果产业。 嗯， 品种优良，种植面积呢就近万亩，是全镇的产业基础，也是农游合一的一个发展重点。就是说，我们的苹果、核桃、香椿杏在咱们北京市应该都有一定的名气。 您刚才说的多顺溜哈。苹果、核桃、香椿杏， 对，感觉是个顺口溜。所以现在其实说到这些这个农副产品，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到实地去， 对， 去体验一下， 尤其山里头。 对，所以现在是对于游客是有这种可以体验采摘的项目吗？ 香椿应该这个季节就是马上，肯定再过几天， 对， 应该在五一前后就可以进行采摘了。而且我们私家水田庄的香椿，应该是就是说它那种都上过，应该在咱们北京市。这种香椿它属于红头香椿，因为和它的土壤啊气候的有关，在咱北京市都是很有名气的。 很有名气啊、哦、 对。 刚才您提到这个香椿可以采摘了，而我因为我真的是没有体验过啊，这现在有这样的项目 是 吧，是让大家可以采摘吗？ 对， 可以，它是在五一前后，就是都在山上用一钩子可以自己采摘。 我真是没有见过，给我们形容一下吧，这个应该是有一片区域开放给大家，然后有工具是吗？ 对， 嗯，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钩 子，拿一个钩子， 对、 啊、然后是在田地里的， 因为我们的香椿，就是因为我们属于山区，就是满山漫山的那种，像四家水漫山的都是这香椿。 我们的香椿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 嚯、 哦、应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大。 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您过些日子吃到的香椿就是从燕之镇来， 对， 是吧？ 对，有可能。 但是更好的一点是，如果到了那儿可以亲自采摘一下，我觉得可能采摘过什么樱桃啊、草莓的朋友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对，樱桃、草莓现在很常见了，但是香椿树长什么样，就你看我完全不知道，没有概念。这树大概有多高啊？我听您说要拿钩子，是不是没法直接伸手？你看现在苹果树哈，为了大家采摘方便，它经过培育，对，已经个头就比较矮了，大家一伸手可能一踮脚就能够着了。 香椿树一般的都比较高， 是吧？ 对，所以都需要有一个工具来去把它 勾下来 、就是属于 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应该要选取什么样的部位才好吃？ 我这吃货真是 特别仔细。 这个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体验一把。 就是农民会告诉我们， 对，农民会亲自带着你，然后下了树以后呢，还会带着你到村里边给你做香椿摊鸡蛋。 哎呀，太好了， 对，自己摘下来赶紧。 其实我跟你说，这洗一洗，直接拌豆腐都好吃。 对 啊， 怎么吃得问我。 怎么摘？我们跟着冬梅， 对， 在燕之镇可以来感受一下。 欢迎各位前去我们那儿采摘。 好嘞，好嘞。 冬梅刚才提到这个采摘，这是说到了瓜果梨桃嘛，这些吃的东西，其中的一部分哈、啊。那儿说到的几样的这个，像苹果、核桃，这也是在咱们北京都很有名，是吧？ 对，我们的苹果都上过，应该是上过国宴呢。 哦， 对，因为咱们一说太子木的苹果，我觉得 一个地方是吧？ 对，它是一说太子木苹果，它是到这个。一提到太子木苹果，反正最起码我们在门头沟的时候，一提太子木的苹果，我们都这个都比较抢手。 嗯， 基本上在8块到10块钱一斤。 太子木是您那儿一个村是吧？ 对， 太子木 基本上都不需要出、不需要怎么去推销它，就是属于 抢手货， 很抢手 爆款。 对， 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北京，如果你买苹果的话，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太子木的话，这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很有口碑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比如山东的绮霞，但是 绮霞，对 对 对, 对， 但是说太子木苹果， 嗯， 应该这名只是可能是从我们这种推销上面，但是说它那口感上面，我觉得它俩应该是有一拼的 啊，相对低调一些。这个太子木苹果一般都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每年的 最好的季节， 10月份， 秋天的时候， 成熟 的季节，像核桃呢，也是特别好。 对，核桃就是属于是它，因为它不是说就是自产的那种，就是也是跟山区的这个地和土壤有关系。所以它这核桃就是口感，它不像现在这种大皮核桃那么薄皮核桃那么比较有油性。因为咱们核桃讲究的是一种油性好的， 对， 好吃。 对，这小时候如果像我一样在山里面有生活经验的就知道啊，核桃山里面的还是好。 对， 那个小的时候是打核桃吃。 嗯， 那时候核桃树高吗？哎，我上周好像说过这个。 山里的核桃 是吧？ 毁门吗？ 啊，毁门好啊！这又是一事，他拿门来压核桃哈、啊。所以咱们这几样东西其实是很有口碑的，在咱们北京都很有名。 对， 也就是说有很多，有很可能啊，有很多朋友比咱们先知道， 嗯、 其实慕名去过， 是 也都是奔着这些东西去的。 对， 嗯嗯，这是咱们提到农产品啊，景色方面呢，刚才也跟大家做过这样的介绍。其实呢，还是有可看、可游览的地方很多。 嗯， 您刚才提到这个峡谷，我就想啊，有很多喜欢穿越的朋友，也很多喜欢这个户外这个运动 的 朋友， 嗯， 应该对那儿可能都比较熟悉。 对， 现在这个季节当中去的人应该是比较多的，对吧？ 对，这个季节春暖花开的季节去的人挺多的，包括刚才说的。骑行的也比较多， 其实也有哈。 对， 嗯， 您觉得这个季节去是在您那儿住宿停留一晚呢，还是说当天去当天回呀、啊？您的推荐是什么样？ 那肯定多住几天好。 对，多住几天对于我们农民的这种增加这个收入应该是比较好的。 而且事实上，您想，对我们来讲，对住在城区的朋友来讲，去一趟不容易。 对， 如果你真能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 嗯， 我们就不说别的，就是这个大家觉得空气的清新， 对， 大家觉得这个节奏的放慢， 是， 包括可以尝到你自己亲手采摘的东西， 嗯， 这都是在城区做不到的， 对， 是吧？嗯， 今天我们来自这个门头沟区雁翅镇的冬梅， 嗯， 给我们先好好推荐了一下他们那儿这个特色哈。 冬梅还是挺谨慎的， 是， 一会儿有时间， 但是我觉得说的很实在。 对， 下半段呢，我们会有请到来自昌平这边延寿镇的 啊 张莹，也来给我们继续详细介绍一下，可以作为大家这个去清明小长假期间，也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 嗯，这个京郊究竟去哪里？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跟大家好好聊。 好的，环球旅行家稍后回来。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夜幕降临。奇幻绚丽的光影魔法引爆悉尼灯光音乐狂欢派对，抬手间港湾大桥瞬间闪耀，回身时悉尼歌剧院幻化成斑斓艺术作品，漫步中达令港魔术迷雾让人深陷其中，舞动指尖在空中附和美妙乐章。5月25日至6月16日，爱上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环球旅行家，中午的1:3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三。闻到香椿的味儿了吗？ 刚才广告间隙一直都没都在馋我们，说他们那儿的红铜香椿真是好吃。 嗯， 哎呦，我现在突然就很馋，我在回想起，就是我进产房的前一天吃的最后一顿饭是香椿拌油面， 真的， 因为我特别馋那个味儿。啊，到现在又回忆起那一顿饭了。 哎呀，回忆的这个重点时刻呀。 人生的重点时刻有香椿陪伴。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门头沟区的燕池镇的冬梅，我们介绍的他们那儿的情况。 对， 接下来呢，在他身边的这一位，好长时间没说话了啊，这是咱们昌平区延寿镇旅游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张莹。再次欢迎张莹。 嗯，大家好。 张莹刚才听的也入迷了哈，而且也想起来很多自己那个地界儿的，不管特产也好啊，还是旅游资源也好，其实还是很值得一说的，是吧？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让大家跟门头沟的对比一下。 是啊，咱们其实你看，虽然这个地方不在一块儿，但是它的品种丰富啊，它可以在两边吃到不同的东西， 对， 不同的口味， 各具特色。 对，跟我们说说你最推荐你们那儿的什么吧，好吧？ 如果要说到最推荐的，那肯定就是我们延寿镇最新推出的这个草木园区的民宿。 民宿， 所以你看这个张莹特别有针对性，一上来就是，咱刚刚不是最后问了吗？ 啊， 去燕池镇住不住？张莹直接就说，就必须得来我们这儿住，首推的就是得住一晚民宿。 对，一定要来我们这里住。嗯， 为什么？什么原因？ 我们这个民宿啊是，现在呢我们是租了几个闲置民宅，回租了几家，然后我们也以这个咱们这个山区的特色，这个传统的这个 风格， 比如说柿子红了就柿子， 啊， 核桃，板栗、银杏这些树种为主题，我们装修了几个民宿院落，对， 以这个为主题， 对对对， 打造院落， 对，打造院落，就是每个院落里都会有这样一棵树，然后整个房间的装修都是围绕这棵树。有一种树的精灵，让你感觉住在这里的这种感觉。 太聪明了。 对， 那这几个院落是不是得分季节去住呀？因为这几个农作物感觉不是同一个季节。 你好，那什么呀？但是您可以赶这个日子来，但是您 不赶它这个开花结果的时候来，这个院落装修的也非常不错的。 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有 不同的特色，对、哦，不同的特色。 嗯 嗯、我们这个民宿装修的时候，就是一些保持了当地一些的这个传统老匠人的一些技艺， 嗯， 在装修上都比较贴近这个乡村风貌，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在娱乐设施上我们就有一些水吧呀泡池啊就是这些娱乐项目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院落是整体对外出租的就是租的、 嗯、 然后您就是一到两个家庭来 嗯 在这个小院里聊聊天是吧可以烧个烤 嗯 都可以然后包括我们周边也有一些步道你也可以去爬一爬。 我 能打听一下大概价格吗？就这样一个院落价格。 哎呀，您就给他透露一下吧，这看着馋呢。 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初步定位是在1000到2000左右，根据您选择的那个。 嗯、 但您刚才说了，其实是可以住好几个家庭、嗯。 对，可以住几个家庭的， 两家一块去。 对。 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想起来，就昌平在这方面做的确实很厉害，因为早年间 很漂亮的。 我记得在，当然不是在你们那儿了啊， 嗯、 昌平区自己的其他地方，像温泉就有这种温泉的小院子， 嗯、 那个一家人或者两家人都没问题。那院子非常的好，很舒适， 别致。 对、啊嗯，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你们区的传统。 我们这个院落呢，不光是说接近生态， 嗯， 然后也有一些现代感的一些装修都在里头、 哦， 都是相互融合的这种。 嗯， 所以就是不论是你喜欢原生态的也好， 嗯、 你喜欢这个简单大方时尚的、 嗯、 都可以。 嗯， 咱们经常在讨论一件事情，就过去啊，那么十来年当中，可能大家有时候觉得到了这个郊区县。我们可能在住的方面有不适应的地方，但是在这些年当中，你看这个变化相当大啊。咱们把这个住的原生态和在城市当中咱们的习惯那些生活习惯啊结合起来了，所以住 的因为您玩的好了，您得住的也好， 睡得好， 住 得 好，您还可以再玩，对吧？嗯， 民宿这是刚才提到的几个院子哈、啊，几个院落， 对对， 嗯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推荐的东西？ 嗯。 刚才 值得推荐的还很多啊，该你说了最、嗯、所以我说了这个民宿。 对， 嗯， 那我们一会儿可能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啊， 嗯， 您在上半时段给我们留了一扣吧，是说您那儿那个骑行特别的棒、 嗯、 是吧？ 哎，对 对、 嗯，说好了要推荐 我们这 条线路 是一个， 我们可老是听说骑行，咱们延庆是有这优势的哈。 对对对， 我们听听您那边这个骑行有什么特色，好吧？ 我们这个也是一条古延寿生态古，它是昌平的一个旅行。 嗯 骑行路线的一段之一 哦、嗯， 您可以从沙岭一直骑到连山石，沿途都是一些登山道， 这 有 多远啊？ 比较 有 挑战性， 有挑战性， 非常有挑战性，这个、嗯、非常有挑战性。然后沿途景色非常不错，如果您骑行，可以看到，首先咱们进入延寿镇就是一个山桃，就是山桃花开的一个桃花谷 哦， 现在正是盛开的季节， 嗯， 所以如果清明小长假的话，您一定要来这里抓住这个桃花盛开的一个小尾巴。 哎，我觉得时间这个变换确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咱们在前一段时间说城区的这个桃花的时候， 对， 你想山寺桃花这个时候始盛开。刚刚好是吧？ 对对对，正开着呢。 嗯， 淡淡的粉色，然后还有一些，就像刚才说的小白色的小梨花、 嗯、 小山杏什么的、 嗯、 混在一起。 就他问那些花，袁一问那些花都开了。 对，不能说都开了， 仅有的认识的一些花的 夹杂着。 这是进去以后，马上就可以遇到的一片景色。 对，您到延寿镇、嗯、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咱们满山的山桃花。 嗯 嗯, 嗯, 嗯，接着往前，咱们再骑行再走，还能看到什么？ 嗯嗯，接着走就是咱们的沿途，就是咱们的三山一寺一塔林，就是咱们的大黑山， 嗯， 那个大洋山， 嗯， 延寿寺这些，然后还有一个银山塔林，也是在我们那个镇域范围内。 银山塔林， 哦，银山塔林， 对， 嗯 嗯, 嗯，这也是由几个数字构成的。我们 然后呢， 嗯，了解一下、嗯， 咱们沿途呢，这个骑行路线也有一些小驿站。 小驿站啊， 对，就是骑行小驿站，也是区昌平区旅游委支持， 嗯， 去年修完的， 嗯 可以休息一下， 让大家歇脚的地方， 对对，歇脚的地方。然后，如果您骑到哪儿觉得延寿寺好，您可以登延寿寺，咱们延寿寺有步道；如果您觉得大黑山好，咱们大黑山也有步道，可以上去。 嗯， 然后、 啊、这个真好，嗯， 对，咱们然后接着骑，然后就可以到达连山石这块。连山石这块呢、嗯，咱们去年也是修了一个五彩桃下的一个步道。 五彩， 对，五彩桃下，它因为它这条路叫桃下路， 桃下路、 嗯、 对，桃下路，所以就是这五彩桃下就是、嗯、 咱们就是根据周边的那个树种，然后您不同时间来就是不同的 哦，所以五彩的 五彩的，对，我们打这样的。然后我们新修这个步道呢，这边有一段沿河的，沿河的步道，全长大概是10公里左右吧，我们也在陆续的在提升，现在已经不错，可以去看一看，可以走一走。 你看徒步也好，散步也好，或者你 骑行 也好， 都可以， 挺耗费体力的。 对，还有登山， 对登山， 对 耗费体力。 所以 下一步我就知道你要干嘛。 要吃，我也知道。 补充一句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结合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徒步的，比如说说的步道，一般来说我们可能说到步道的是单独的步道，但如果跟骑行结合起来的话，它就让你既方便，也就是说自己不用说我从 A 点一直要到 B 点全是骑行或者全是徒步，我可以骑到一站，然后我 换一个方式 走 一 走， 对，然后休息一下，吃一吃。 这个做的真是棒。 对， 吃一吃。 人家2014年那个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有部分赛道是他们的， 对， 还有一个什么公益徒步活动，你们那儿也有路线。 昌平区比较有名的那个善行者什么的，都是 善行者。 看来咱们这个北京城区的北边啊，这骑行真的是有很多好的线路哈。 对，很漂亮。 哎呀，既然刚才二位都说到吃了，不得不进入一下吃哈。 对， 这个吃在延寿镇咱们有什么特色吗？ 咱们延寿镇的主要特色呢是栗馍宴、板馍宴、板栗宴和这个鸿门宴三大养生系列菜品。主要是这个栗馍是咱们昌平在延寿种植的比较多。刚才 栗馍是个什么样的？ 长在栗子树下的蘑菇。 对，长在栗子下。 然后它那个蘑菇吧，吃起来淡淡的带有一点栗子香味儿。 哦。 我为什么那么熟？是因为我去黑山寨村，专门拍过一些节目。然后 不是专门吃吧？ 但就是去吃那个栗馍。 哦。 然后栗馍其实很多种做法，我还生吃过，就生吃也行。完了还可以做各种各样，什么凉拌的呀、跳水的呀、什么 干炸的呀、 干炸的呀 都可以。 所以才会有叫栗馍宴嘛。 对，栗馍宴。它栗馍就是可能大家没有见过，它说形态婀娜，层叠如莲。它是有点浅白色的，很漂亮，一层一层的，有 可观赏性的。 对，它很具有观赏性，很漂亮。然后闻之香气沁鼻，食之脆口爽嫩。 确实好吃，而且也没有什么负罪感，因为是蘑菇。菌类对吧？你吃完 以后整个 女孩她是讲究这个。 这是栗馍宴，然后还有板栗宴。 对，还有板栗宴。板栗呢是这个延寿非常传统的一种作物了。就是几乎家家都有这个栗子树、栗子园。所以说延寿吃板栗就是很路子很宽。然后研究也很深，就是这样的。 他说的真好，路子很宽。 路子很宽，人很 宽， 话不多。 怎么吃的都有。对，就比如说咱们那个板栗烧柴鸡、板栗红烧肉、板栗拔菜心儿，就是基本上都可以和这个 素的、荤的都没问题。 对对对，都可以 配在一起吃。而且据说这个栗子不是有这个健脾的功效吗？ 对， 然后很温和的一种食材。 所以说咱们就是养生菜品嘛。 但是我很好奇，这鸿门宴听上去好像不是很友好的意思。可是 刚才没敢问。 但它那个"鸿"跟那个鸿门宴 又 不是 一个"宴"， 不是 一个谐音， 不是一个字儿的。 这个鸿门宴是什么呢？就是它融合了这个板栗宴和栗馍宴的一些特点，然后它结合它这个是在鸿门村嘛，它结合它自己本村的一些特点，它又创立了一些小菜品什么的。这个具体有什么，我就等着您来吃一吃。 鸿门村做的鸿门宴， 鸿门村， 鸿门村， 鸿门村， 就是鸿是这个颜色那个鸿哈。 湖门村 湖啊， 是湖门村。 终于把我这个音给纠正过来了。湖门村， 对，湖门村也是咱们这个民宿这个集中打造的一个地方。对， 所以吃看起来在我们的延寿镇有很多的特色的东西可以去品尝。 对，我还没有提，还有一些咱们比如说咱们的驴肉啊什么的。对，都是比较特色。 这次咱们那也很有讲究了。 对，很有讲究。 这个 很有名的。 我觉得这个。张莹啊，他特别会讲的一点在于，他先说了这个怎么睡得好，对吧？ 先把你们留住， 养足了精神。 对， 最后他告诉你怎么 先消，然后再消耗你的体力。 对， 最后呢就可以饱餐一顿。 一般现在去延寿的朋友们，据你了解哈，如果从城区去的话，这个路好走吗？ 路是现在是很非常方便的，都是公路。 大概你看，您从您那儿到我们这儿大概多长时间？ 我是坐地铁过来 的，坐地铁过来。 对对对，如果开车过去，大概45分钟，45一个小时左右吧。 如果我们是